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话里话外，听我说，新闻时事还挺多，文明礼让认真做，开好您的各种车啊，各种车。对，我说呀，这个文明礼让呢，当然现在而今时下眼巴前儿。啊，眼巴前是北京话，就是眼前的意思啊，就是眼皮子底下，就是现在呀，就是当下呀，英文叫 now 啊，行了，赶紧说吧，现在咱们集中强调的是机动车、斑马线、礼让，谁来着？行人，啊，也包括自行车，但是呢，我认为这个是广义的。文明礼让这个概念是泛指，不知道各位朋友注意到没有？什么呀？就说这个机动车，这咱也是说了有段时间了，啊，已经开始见效了。我说了，这个不是只在于啊，只说哎，这你要是怎么着之类的，这个罚款，这得扣分，这是手段，处罚是手段，最好。我认为交警部门啊，交警的叔叔们他们也这么看，最好为这事儿一单都不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说的是最好啊，理想状态啊，啊，这样的话大家不就都自觉了吗？哎，重在自觉。但是呢，再强调一句，说这个事情可不只是针对，可不只是针对，可啊，这是北京话，就是并不是只针对机动车。那位说您快累死了啊，我得不断的给您翻译。是，我是北京话的啊翻译，这个您是一外的二外的啊，不，这不是外国话啊，对，可不只是针对机动车呀，您呢啊，行人呐、自行车都一样。特别是电动车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咱们强调这个机动车得礼让行人，注意了吗？注意了，明显吗？特别的明显。您猜怎么着？这一注意一明显，它不要紧，就把这个啊。电动自行车这个啊，加了引号，这光辉形象给突出出来了。路口人家啊，人家那是 number one 了。过去呢，有机动车跟这行人自行车抢行，显不出他来。现在火，好家伙，可轮到咱们了啊！路口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，这个太不露脸了，对，啊，这属于现眼，对，咱也别老说啊，这责任在厂家，您那时速啊，国家要求是这个20公里啊，这个时速您弄一40啊，还有的干脆给您再加一个啊，给您后头弄一个喷射器，那您就上天了啊！对，咱也别都把这责任推到厂家那儿去。我认为啊，个人您骑车的时候，您自个儿心里头没数吗？我就老看着路上那个，包括那送快递外卖的那个啊，念请人啊，那个小念情，你但凡把那个 老头老太太叔叔大爷给撞了，你说你还做买卖，你还拉活啊，你还做生意，你还挣钱，你想想看呢。啊，哎嗨，人家说了这个啊，我们反正我们这啊，这只要是这回没碰上啊，咱就行。是啊，万一碰上呢，所以就说这个事情啊。这个我认为下一个阶段，相信未来一定是，哎，这方面还是得加强啊，这方面的教育乃至于处罚。哎，有时候啊，当然不是目的，但这手段是必要的，得让他长记性。当然甭管什么事儿啊，咱们维护这社会安定团结啊，应有的秩序，人际的和谐啊，没有这个规矩，没有这个准绳，不成，万万的不成。但是呢，这个规矩准绳，您看啊，甭管是规矩是准绳，它都有界限，有吧？啊，没界限，谁都能上街执法，行了。那位说那就更乱了。对了，是啊，啊哟呵，我给你罚款啊，我地铁里头我撸胳膊挽袖子，我把你拽出来。嗯，哦，就那个事情，对啊，这个。昨天说过啊，西北啊，我国西北某大城市，他们那儿话还不太好学。嗯，某大城市啊，地铁里头，呵，好家伙，哎呀，上演了现实版的 MMA 呀， 啊搏击大赛啊，近身搏击啊，巴西柔术，哎嘿，好嘛，好家伙，德和乐都上了。嗯，是吗？啊，对对对了，哎哎呀，呵，好，保安跟女乘客撂跤，哎，行啊，你看交通部现在说了，这事儿咱们得查查怎么回事情。凡事都有这个边界，你超过这个边界啊，那么踩了这个线儿了，那这个你这个再好像是啊，哟呵，我们这是啊，维护这个什么这个秩序那个安全之类的，这个都不存在了，你过界了。哎，所以昨天咱们说这个事儿，管理部门，管理社会的部门，哎，这件事情应当引以为戒。要我说，首先您就得管好自个儿，尤其是啊，大千世界，这个是复杂多变的，各种情况都有可能。您不信，您问问那个啊，多年执法那个老干探。老干探啊，就是老民警、老警察，你问问。相当一部分，尤其是这个街里街坊，这个这种事情，处于这个界限的啊，很模糊的这个地带。你要是跟他，咱就眼可眼的来说，你这个不对，你犯法。但是呢，处理的时候要考虑到什么呀？哎，各种的因素，能够化解矛盾和纠纷，咱就别激化它，对吧？一个道理呀。哎，所以这个说了啊，哪部门都一样，不能以正义的名义越线啊，那您就属于那个正义的那个啊对面了。哦，呵呵，对了，还有一档子事儿呢，这一上来还得交代交代什么呀，就是这个，哎，这事儿你看看，当然也不能叫坏消息，反正这个疫情啊，这不是还没完吗？啊，这病毒啊，它还在变化当中啊，世卫组织说了，发现了一个待观察的新冠变异株，这个名字给起了啊，叫木。哦，老木匠，老木匠干嘛呀？啊，穆桂英那个木。其实你要说发音就是就哎就就哎就是这个音，但是他不是姓木啊，跟您说啊， 这不是中文，不是中文啊 ，MU 那可不木吗？哎，但这个是待观察，啊，你这个跟各位先通报一声啊。再有一个呢，这是咱们电台的事情，也是托付大家，方便的话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， 直接来听广播。周一到周五直播的过程当中，还能通过听听之上话里话外聊天室参与互动。同时呢，也建议您方便的话下载啊，不是下载了，这是关注啊，都有微信吗？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，您放心，这里头我们给您推送发布的新闻一定是原汁原味，一定是全虚全影，一定没有标题党。哎，这个说到这个标题党了，昨天看晚报，因为他晚报来的时间呢，不太赶趟，人家出报的时间正好卡住了我这个啊，咱们这个读报节目晚一天，但是不要紧的，这个事儿很重要。国家网信办专项整治说了啊，自媒体充当黑嘴将被封禁关停。黑嘴，哎，这个得跟大家专门的解释解释，考证考证，研究研究。列位，什么叫黑嘴？其实啊，要是炒股的朋友一定知道，这头些年咱们国家啊，对股市股票这行业的监管专门的部门是什么来着？证监会。哎，不断的要求打击这个，整治这个股市黑嘴。什么叫股市黑嘴？我猜啊，他这自媒体这黑嘴，这加了引号的这个称呼，多半是打股市那儿来的。头些年这个啊，这门功课是在股市上有啊，这门缺德的功课干嘛呀？误导股民，尤其是中小散户，哎，就利用你啊，可能这个得到信息呀、啊、五花八门。再说呢，中小散户很多的股民呢，本身也没有太高的这个专业的技能啊，金融知识啊，这个方方面面对于宏观经济啊，包括整个这个行业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，他都不是太了解。利用这个，哎，你不是信息这方面没有掌握太多吗？没关系呀、啊，有黑嘴呀、啊，有黑嘴给您带跑偏，有黑嘴给您往沟里带呀、啊。就这个太缺德了，坑了不少人啊，尤其是中小散户，他不了解情况，一看有人推送这个账号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微博啊是哪儿的，是这啊之类的，网上的，哎呦呵，说的好一套一套的，哎呀好，道德三皇五帝公明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之间兴亡过手，好家伙，让他这一分析，哎，真是他说那意思。其实啊，他就是也是在网上，在什么地方这儿掐一块，哎，那儿摘一段，拿过来他给对啊，对付对付，哎，就成了他的一个一个分析说辞。他弄这个不为别的，就是里里外外话里话外的勾的您啊，买这只买这只，哎，这个绩优股就来这个，这快赶紧的赶紧的啊，赶紧把养老金呐、啊、棺材板都弄进去，然后呢，哎，你看他这后头有利益的关系啊，后来人一查，他跟这只股票跟这买卖有一定的关联，他能从中得好处，这就叫股市黑嘴。这个公安机关都介入过，这犯法的。哎，那么这些年呢，刚才说了，在这个自媒体这块也开始有这种了啊。这个有些朋友也不太明白，他说这干嘛呀，他这个这么热心的又和这个那个的说，这他不是为了咱们好吗？传播这个信息吗？首先 它并不权威。其次，哎，它呀，它是贴着权威的边儿，它拿权威当幌子。就这种自媒体小账号，这头两天家里老人给我转了一条，啊，我一看，嚯，视频没头没尾，没名没姓，咱也不知道这大婶子是干嘛的，啊，对着那个摄像头就开始聊，哎呀，我学呀，各位呀，现在国家呀有个政策呀，哎呀，这个政策背后啊传递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是给你说一说论一论吧。他说的是国家最近，具体我不说了啊，跟政策本身没关系，国家最近拿出来的有关的重要的跟民生相关的政策，哎，他就结合这个他给你讲啊，这里头又传递了什么信息呀，一二三四五啊，上山打老虎啊，啊，老虎不吃肉啊，是不是啊，啊，然后身体会消瘦啊，嗯，废话啊，你看他，哎，对了，你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废话，他说的在我看来全是废话。那个家里老人不知道啊，哎，你看看人家这个，哎，这个分析的，你看他说的有道理没有啊？哎，我都没法应对了，有什么道理呀？这就说他是在网上通过什么小号之类的推送这个，这要大街上胡同口站这么一大婶子，跟那儿对着那个太阳地儿白话，你肯定认为他精神病，对吧？这人干嘛呢？这是他跟谁呀？这是啊，站在胡同口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天到晚那说，这跟谁呀？跟前没人哦，可能是对门的。嗯，你瞧，还来一个给胡联系，就说呀，这种人这种事情啊，刚才说了叫什么？自媒体，就是所谓带节奏的。但哎，但是呢，为什么容易，尤其是中老年朋友，容易让他给带沟里去？他说一些你爱听的，当然他说那些话有的，反正我也不反感啊。他说你看这个国际形势啊，啊，咱们中国呀，这个啊，风景不错啊，风景独好啊，咱们这个防疫呀这方面，他给你说这个。这说的是面上的，其实都是大家都知道的话，但是他说完之后呢，哎，他让你觉得，嘿，你看看，嗯，你看，哎呀，他们这国外那些村都，哎呀呵，都不行都不行。对，说的也确实某种意义上说是事实，是客观的真实的情况，但是您不问问他干嘛说这些呀？大伙都知道啊，他让你说，哎呦，倍儿提气，倍儿给劲，嚯，自豪感瞬间就爆棚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别着急，你往下看啊，往后一看，再翻翻片儿底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他宣传的是他那只基金，这种情况有没有？我说呀，不是碍着您啊，挡着您，不让您去，哎。你看立新说不让我们看这看那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该看看您的，您当个乐看也行啊。大婶子跟您讲，哎呀，这个什么重要的政策呀，背后传递的各种信息呀，啊，您当个笑话听，您就当个相声听，我觉得可以。嗯，要当真事儿听，我建议您还是琢磨琢磨。反正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只要是国家公布的，甭管是大是小，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种政策，嗯，字面上说的是什么，那就是什么，没有所谓的背后传递什么信息呀。呵呵，说实话啊，干我们这行要说这个算犯规，领导一定找我谈话，又瞎说八道了吧？啊，什么叫背后传递什么信息呀？你说了算吗？你看。你看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跟大伙儿啊，咱们分享这个事情，还是啊，社会上好事儿多，好人多，哎，你看看，河南郑州 呵，今年这夏天啊，这河南也不知道怎么了啊，太爱下雨了。好家伙，哎呦呵，暴雨倾盆啊！最近倒没那么邪乎，但是也确实下。呵，大雨天儿啊，哇，他这雨来得快呀、啊，让这个路人啊，难免不防备。说是公交车到站了，门一开，打下头好。这头发都湿了，跑上来这么一位司机，一看是一孕妇，打着个肚子，哎呦呵，你看这雨，嘿，好家伙！那司机就问啊啊，他们这个郑州的司机叫车长，啊，就是又不是您怎么了？这是哎，我这个嗨，出来的时候忘了带伞了，我觉得这大太阳的应该是没有雨啊。你看司机就乐了，您家街坊一定不是黄蛤蟆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黄半仙，哎，对，啊，对对，他风湿病，他敏感，哎，你看你看啊，是可说呢，反正这个你他没带伞吗？这师傅心好，打他那座位底下抽出一把伞，这你先拿着，哎，那哪成啊？哎，不要紧的，不是您拿这伞，您这个不是也要用吗？没关系，我开车到了我们那个场站啊啊。离那个休息室不远，我跑两步就行，用不着这伞，你先拿着吧。回头你要是还坐这趟车，你想着给我，行嘞，千恩万谢。这位孕妇下车走了，到站之后她走了。过了几天，专门就坐这趟车，专门等这趟车。上了车之后，把那伞还给司机师傅不说，而且给这师傅带来了一袋雨衣，就那简易的那雨衣啊。就是其实跟防雨布似的，哎，这一口袋给您，啊，哈哈，对了，您拿这个那个方便，你看看，是吧？这个你哎，是送人玫瑰，啊，手有茉莉香，嗯，玫瑰嘛，你甭管是什么，啊，就说呀，这个警方出警开什么车？啊，对，警察出警啊。得跟这个当事人商量啊，还有这事儿呢啊，就是上海的事情，其实不是报警人在外地，打电话到上海公安机关啊，哟，那什么帮帮忙吧啊，我在那个外地呢，哟，警察说您在外地报警，您得跟您本地，不是人在你们上海啊，我那个这个女朋友啊，女朋友她那个什么，她哎呀，她说嗨，这就是我是啊，这您明白了吧？我不明白，哎，我就还就是这种谈恋爱吵架的，哎呀，急眼了。哦，那他干嘛？他要死？哎呦呵，我又不在上海，在外地出差，您帮帮我行。民警呢就跟这位啊要轻生的姑娘联系，怎么回事啊？在哪儿呢？干嘛呀？多大点事儿啊？拿电话这劝他。啊，说那个你不、啊、不行，我你是和反正现在我也，多半您这一解劝也想开了，不想死，但是我还是，啊，反正处境很危险啊，是不是？您不是不想死吗？是不想死，但是我在桥上啊，啊，我在那桥墩子上站着，我下不来了，哎，我还恐高，哈哈，行了，你站住了吧，你别动啊，别动啊，我们开车去那个接你去，开车呀、啊，啊，开车快啊，开机动车呀、啊，啊。开的是那警车吗？我警察说那当然了，你还关心我们开什么车啊，我就说呀，那警察说也没听说公安机关出警打一网约车的啊，反正您，但是我建议您别开警车，不开警车啊，您开什么车都无所谓，但是您别开警车啊，那个想着明着警笛就来了，对呀、啊、我们这个这样速度快救你啊，不丢人丢人丢人啊，我这个让人同事啊什么这个身边的反正让熟人看见，不行，哎呀，害臊害臊害臊，警察都哭笑不得，那你要想到这个你干嘛，这轻生啊，行，我们保证不开警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开着警车来了，我这好，我回头我又得啊原来那想法，别，好家伙，好说歹说，这说工作做通了，别又回去啊，你行，我们不开警车行了吧，行，然后警察就为了救他啊，打网约车干嘛呀，扫了一辆电动车， 骑车救人，你看啊，这也是很温暖的事情吗？那必须的呀。哎呀，当然这里头也有啊，啊，这个社会上也有这样的。哎呦，爱美，哎呦，可爱美了啊，都违章了还爱美呢。哎呦，哎呀，那这太不美了。对呀，可说呢，高速上啊，高速上把这车一停，下了车就开始啊，后来警察就过来，快快快快快，把手机放下。哎，你看看啊，这个落日多美，你看你看，哎呦嚯，哎呀，行了，落日啊，现在几点？凌晨6点啊，可能今天太阳落得晚，嗨嗨，你说这日出吧，对对，我是拍那个日出。哎哎哎，这个是一出话剧名文学名著日出啊。行了行了，这大叔高速上为了拍日出他乱停车。嗯，那位说这不单是不美，这太危险，可说呢。新闻一口清，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，郎平宣布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。各位朋友您听我言，抓住时机咱促生产，生产前提那是安全，司机师傅得体检。这个北京青年报的这么一篇文章，我认为这就是对新闻进行更深度的思考。有时候咱们有些做媒体的工作的朋友就缺这个，他老是啊根筋，看到什么他都是只是啊一种想法。哎，不断的发生这种事情，我说不断是真的啊，不单是北京是没记错的话是顺义，外地也有公交车司机行进工作当中突发急症，当然很负责任，忍着病痛啊把这车停到安全的地方，有的师傅救回来了，有的很不幸这人走了。啊，当然这一方面呢咱们说，哎，这个咱们得学习司机师傅这种敬业啊，这种认真负责，是吧，这个把乘客的安全放在头一位，应该说是舍己救人吧，啊，这种精神那是绝对是啊得学习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您怎么不想想，怎么老是公交车司机开车过程当中出这个紧急的状况，突然之间得疾病呢？公交车包括地铁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个公共服务部门，这应该叫特种行业。哎，这种行业工作人员的健康可就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，对吧？你包括火车呀啊飞机呀轮船呐之类的这些个，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，他个人的健康那就得格外的关注啊。所以人家这个媒体就说了，是不是公交车司机都及时的体检了呢？发现了问题，有些个情况你经过体检是可以发现的啊。这么判断，当然这个具体的咱也不是太了解，但是据我观察看到新闻报道里头说，相当一部分出事的公交司机心脑血管疾病，长期的他久坐啊，他这上班这个高度的精神集中，甚至于有点精神紧张状态啊，这个认真的行车注意交通安全这些个，到后来哎这就坐下病了。这些个其实是可以事先发现的，经过这个岗位的调整，适当的进行啊休养啊服药啊什么之类的，哎，这个一旦说这个症状减轻，还能回到他这个驾驶员的岗位，不耽误事儿。所以说呀，这方面的工作要加强，包括心态调整。我也坐公交啊，有这个感觉，公交服务人员司机售票之类的，哎，这个服务的水平其实跟他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。心情好，哎，一个笑容 啊，这个许就跟乘客，哎，哪怕有点什么啊，这个那个的，哎，他也能化解了。心情不好，丁点的事情，比就哪怕人家问个道，这一句话要横着出来，坏了，这就打发了。所以我就说嘛，相声里头啊，就有这个表现公交车的。当然，一只巴掌拍不响，这是个双方的事情啊。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？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，我想坐公共汽车吧。 嗯。 到汽车站一看，正好有辆汽车。 哦。 卖票的刚要拉门，我一伸腿儿 上去了， 把车开了。 那就等下趟吧。 不行，我得追他。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？ 我鞋在上边呢。 谁叫你万上伸腿来了？ 我站住站住，鞋，我鞋在上边呢。 汽车站住了？ 没有，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。 你还得认万幸，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。 你说多可气。 哎，这个是个别乘客，当然有没有个别的工作方面的人员服务不到位啊，马高凳短呢、啊？啊，哪缺个零件啊，是不是啊？有啊， 比方咱们这儿坐车呢， 嗯， 我这刚要关车门，您这过来了， 嗯， 老贾同志，我上车。你办了什么？ 我上去。 你上去 啊、 嗯？我下去、嗯。你管卖票啊？ 我这点要晚， 知道晚不早点起？家里被窝哪那么热乎啊？挺大岁数，老揪着窝睡了，你就瞧您这点出息。 你这年轻人可真会说话。 对呀、啊，我要是哑巴，你管报站名啊？ 不是，我说你的服务态度不好。 你搞好的去啊，也不是我求你上这趟车的，想服务态度不好想法把我调走，认识人事科的吗？ 哎，这 啊，你看看是吧，这多年前的相声啊。对对对对啊，这个是过去的事情，过去的啊，这相声都是很早的时候了吗，是吧？很多朋友啊都在呢啊，这个八三九八呀，格子妈呀，张伯荣啊，啊，笑口开呀，知足乐呀，啊，这是一个人呢啊，哈哈，对呀、啊。锄禾铃铛是吧，燕子，哎呦呵，都在呢，嗯，太好了，吴老师，哟嚯，远航，哎，大伙儿挺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各位亲，哎，确实啊，您都是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亲人。得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上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咱们明儿见了您呐。 Sono alzato,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, ciao.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'invasor. Oh partigiano, portami via,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, ciao. Partigiano, portami via, che mi sento di morire.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,Ciao, ciao, ciao,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, tu mi devi...